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的， 北京时间晚上7: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祥东同学，欢迎祥东。 大家好，我是祥东。 嗯，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先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妖大。来，妖大给大家打招呼，拿话筒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啊，大家好。 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Doki Doki 48的成员小线，欢迎小线。 Hello， 大家好。 哎，大家其实看见啊，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女生都穿得特别有校园的气息，是不是？ 是。 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也发过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 JK 制服。其实我看就是在微博上也好，或者说在 B 站上也好，或者在 QQ 群里面也好，很多人都会说我特别喜欢穿 JK。但这个说法究竟准确不准确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刚刚祥东已经说了是不准确的，是吗？嗯，那你来说说为什么不准确呢？ 因为 JK 制服它原本指的应该是就是日本女生高中穿的这个 衣服， 制服、这个、 校服没错。 就是、咱们正常应该穿的是穿 JK 制服，而不是说穿 JK、 嗯。 所以说穿 JK 就会觉得怪怪的。 就是 JK 这两个应该也是就是日语里面的一个缩写， 它 指的是日本女子高中生。 对对对，它是那个罗马音的缩写 JK， 然后男子的话应该就是 DK 的。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经常会说，哎呀，你穿 JK 真好看，或者我特别喜欢穿 JK， 我明天要穿 JK。 以后大家记住了，我特别喜欢穿 JK 制服。JK 制服才是衣服， JK 指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不是？那其实呢，就是提到 JK 制服，大家也会想到就是自己的青春年华，自己美好的校园时光。因为大部分的 JK 制服它其实设计都是比较的乖巧，比较的清秀的。这个相信我们的腰带和小线应该就平常穿的比较多嘛，应该也比较了解，所以也是受到了很多女生的欢迎。尤其是很多女孩子，虽然她们已经离开了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进入了社会熔炉，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喜欢穿 JK 制服风格的衣服。比如说像小美这个各种样子的领结呀，包括百褶裙啊，包括衬衫，都是非常有校服元素的。 还有小风衣什么的。 对，没错，都是很适合日常搭配，而且可以凸显你气质的一些百搭单品。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也会让我们的小线和腰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JK 制服的形制都有哪些，怎样搭配 JK 制服才好看。 就是刚才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了小仙和姚大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要介绍的衣服，相信一会儿大家也会这个非常的喜欢。然后在我看来呢，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也不用觉得穿 JK 制服是一件多么就 就是奇怪的事情，因为像我身边平时的女生穿的都还蛮多的， 嗯， 甚至就是说用咱们平时的，就是比如说风衣和一些小裙子的搭配啊，嗯，都是非常常见的。 哎，那我问问翔东啊，就是你作为男生，你对 JK 制服有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对于 JK 制服嘛，就是感觉穿起来非常的活泼可爱，就比如说像今天的小鲜肉腰大，看着就非常的漂亮， 嗯， 然后而且非常， 难道你不夸夸我吗？ 哦，忘记了啊，香妹姐今天也非常的好看呢。 嗯，这是夸得非常的走心呢。 啊，那必须的。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之 JK 制服的秘密，我们稍后见。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声，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翔东。 嗯， 介绍一下今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 Doki Doki 48的成员小线， 欢迎小线， 以及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腰大， 欢迎腰大，再次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用话筒来，小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Doki 48的小线。 嗯，腰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腰大。 嗯， 人称腰大就是在有女汉子，然后在二次元就是有一点老大的这个头衔， 哦， 然后就是深喜欢二次元， 是女中豪杰型的是吗？ 对， 所以穿这个JK 制服也有一种那种。好像有一部作品叫做什么少女机关枪，就大概是想的是非常酷的那种，虽然穿着萌萌的水手服，但是属于非常酷的那一类的女孩子。 对，统领着大家。 所以今天要统领一下我们好吗？我们今天都跟着腰大。 好的 跟着腰大走，嗯。那今天我们其实要聊的是 JK 制服嘛，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就是大家都从家里面拿出了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排制服。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这个时候一定会少女心泛滥，对不对？因为有太多好看的衣服了，尤其是就是之前可能接触这个制服比较少一点的话，就会陷入那种买买买无限循环的境地。所以看到今天这个，就是不要客气哈，一件一件给大家介绍。我们先来大概说一下，刚才就是翔东已经说了什么叫做 JK 制服，什么是 DK 制服。那说到这个 JK 制服和 DK 制服，它大概的一个分类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它在关东和关西有什么样的区别，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不好？ 啊，可以、嗯、这个让小仙来说吧，因为他比较专业。 好，那小仙，因为小仙平常是基本上天天都在穿这个制服出门。 对对对，就把它当常服来穿。 从什么时候培养的这个习惯？ 嗯，大学开始吧。 大学开始到现在多少年了？你看我又开始套路， 暴露这个我挖坑是吗？ 暴露年龄时刻来。嗯， 可不可以拒绝回？ 可以。从大学开始就一直都在穿这个制服吗？ 对对对。 嗯，那平常走在校园里面，就是同学对这些制服有什么样的评价？ 会觉得很好看， 很好看。 对， 那有没有拉身边的小伙伴入坑呀？ 当然有，就是身边的小伙伴都被我拉了个遍。 嗯，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变成了 JK 制服的同号，是不是？ 对对对。 嗯，那先来说说就是 JK 制服，比如刚刚提到关东、关西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哦，就其实现在主要分为四大类，领型。 我们现在先说领型。 对， 嗯。 领型方面就是大致分为四类， 嗯， 有札幌巾、关东巾、关西巾以及名古屋。 嗯， 名古屋。 刚才小线说的这四种领型，应该指的是水手服的领型。但是比如说你今天穿这个西式的制服，它其实是不太涉及到领型的，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有，但基本上只有一类， 叫做尖领袖式、 啊，对， 真的是啊。 我平时看到就有些女孩子也会穿那种圆领或者半圆领的，也非常好看， 就是麻辣领的衬衫是吗？ 对对对， 有 那 个， 嗯。对，今天哎，对，哎，这还是我的那件是，这是一件娃娃领 的，这个就是娃娃领的、嗯，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有细，领结呀，就有细的，或者有那种粗的这种小领结。 哇，好好看啊！ 就可以搭配领结来穿，好像一般娃娃领就是很少就有系那种大领结的，一般都是领绳，是不是多一点啊？ 对， 嗯，绳儿特别多一点，系一个蝴蝶结就特别好看，然后就是显得特别嫩，特别可爱，特别乖巧。 总结得非常到位哈。那说到这个水手服的金型，它就会比较复杂了。刚刚小仙也提到了，一共有四种，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四种领型分别是， 札幌金， 知识点来了。 对，来，我们看着图来复习一下。札幌金、关东金、关西金和名古屋金。其实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就是从札幌金到名古屋金，领子的开叉弧度越来越大，但是你会发现像札幌金它的领子弧度比较小的话，但是它是没有胸档的。到这个我们最右边的这一张图， 名古屋金 它就必须要有胸档了， 对、或者在里面搭一个内衬的小衬衫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都是水手服的金型分类哈。那我们今天这些现场带来的水手服们，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用实物介绍一下？ 对，就是 好的好的。那我首先从领型开始介绍吧。水手服的像这一件的话，就是很典型的札幌金，对，就是没有胸档，然后领口开的其实非常高。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没有胸档也没有关系的。 对， 没有胸档也无所谓的。 当然如果很害羞想要加一个也没有问题。 哎，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真正的这种水手服里面要穿什么打底吗？ 其实会穿细绳的，就细肩的那种吊带衫，白色的或者黑色都可以。 是不是一般学校也会给学生配呢，还是大家自己去配这些？ 有些学校就是会配，但是有些学校没有。就是他如果不硬性要求的话，这些学生其实是还是随意搭配的，但是一般都是有小吊带来做的。 做一个打底，所以如果说你比较害羞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打底，做一个就是胸前的遮挡。那现在拿的这一件水手服， 这就是 关， 这个我来答一下，我觉得像是名古屋金。 对， 对吗？ 对吗？ 对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领结嘛，就是开口它特别大，然后它这个胸档的这个，就也特别明显，其实一看就特别明显。 可以离话筒近点啊。 对对，特别明显，这就是名古屋金。 就是它的胸档会很长、很大、很明显。 对对， 像这个胸档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啊？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刺绣。 对， 像一般来说就是正规制式的 JK 制服上面会有这些东西吗？ 其实这个是分就是每一个学校的这个来的，有些它是没有的，但有些学校它就是有那种标志，然后它会特地绣一个小的这种绣标。有些可能它有些就不是没有。 所以这还是因学校而异。 对，像我这种小衬的，它就不会设计这个。 比如说那个设计一个学校的校标。但好像有的学校校标是不是在手臂上，那个是不是小线会比较清楚一点？ 对对，让我看一下这里面。 那小美，就是这四种领型是不是跟日本的地域它也有直接关系啊？ 对，刚刚看到的这四个名字还是比较的能够说明问题的。 对，你看这个，这个让小线来说。 好， 然后这个就是 对，就刺绣分很多个地方，主要是胸档上面通常都会有，其次在后领上的这两个角落会分别有两个。 哎，真的是细节之处， 真的是 它的 细节之处。其次的话，有一部分会在袖子上面绣一个， 就是很精致。 对对对。 可能你乍一看感觉每一件制服都是差不多 的， 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每一件制服都会在小细节上面给你做一些设计，让你的制服变得不那么单调。包括我还见过，就是有在袖口，就是衬衫的袖口绣上自己名字的简写之类的， 很精致了。 对，就有的学校会有这样的福利。嗯，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领型，还有要给大家补充的吗？ 嗯，其实我手头上有个超级名古屋， 超 级 名古屋， 对，超级名古屋。 我来， 就如果说刚才的那个灰色的二本，灰色的这一件， 可以对比一下，可以两件对比一下。 哇， 就是它的领口开得非常大， 哇， 其实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显得脸特别小。 哎，这是什么原理啊？ 对，就显得脸特别小。 给妹子科普了， 嗯， 要显脸小的一定要选这个名古屋金， 要显脸小，要选超级名古屋金。哎，这是因为视觉上会把你的脸拉长吗？所以会显得脸比较小一些。 是的，是的， 嗯，巧妙运用这个弧度啊，我感觉回去要把自己的水手服全出掉，只留名古屋金，拯救大脸妹子。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金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想跟大家补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它那个金上面都会有好几条线，比如说腰带，你现在的这件衣服上面是三条线，大家再来看我的这今天穿的这个啊，中西 只有一条， 这个中西合璧式的制服，它只有一条线，那这个领子上的线叫做什么呢？请两位给大家科普一下。 好， 我来呀。 好啊，其实这个，其实通常这种学术用语说一本线二本线，这个本其实是日语里面直接就是拿过来用的，本在日语相当于是一根线两根线的意思，所以说比如说耀大身上穿的这个就三本线，然后小美身上穿的是一本线， 那我一定要穿一本线啊，因为这寄托着我爸爸妈妈对我美好的期望啊。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你们在买三本线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啊？就是要买一定要买一本线、开玩笑， 就是有可能就是对这种日文稍稍不太了解的，可能还 买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是吗？ 对对对，但是就是如果你对日语有了解，就是三本就是知道这个寓意了啊，其实啊心里还挺好的， 心里还挺好的。 对对对， 确实它这个金线好像就是粗细也会有不太 一样 的设计， 对对对， 这个也都是随意的吧，就是根据不同学校的 设计师的风格吧，就是没有特别大的硬性要求。 刚才腰大提到的一个就是设计师，我不知道就真的像正规的学校的制服他都会专门去请设计师去设计款然后再量产吗？就不会说就有一个固定的版型然后所有的学校都去印？ 其实这个是有的，就是每一个学校他自己就像我们国内的就学生校服一样，他都有一个就是明显的对于他们学校的那种就是标识来说吧，就肯定会有专业的设计来设计这一套，并且就是在日本这种校服他的这个价格都很高的， 就是制服的定价会高一些。 对对对，都很高，就是一般就像就是像家里面就是一上学嘛要买制服，就是都会怎么说呢，就是 砸锅卖铁。 就有这种感觉吧， 勒紧裤腰带。 对对对，这对真的是每一次就是一说要买这个制服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朋友也在那边上学嘛，一买这个制服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制服怎么那么贵呢？但是就是在我们国内的校服像质量好啊，就是然后也是那样的，就是都就是两个的价格相差，就有些时候真的是心里就 没买下一套。就是在买新的制服的时候心里会掂量掂量，就是这个制服一定要好好保存，多穿几季，是不是？ 怪不得 就是很多像我们就是有些制服，就是尤其是那种西式的，就好多就是不是日本有那种就是习惯嘛，就是毕业了之后一般去面试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可能都会穿的就很正式那样的，其实好多人就尤其是那种西式校服有些人都留着， 都留着正装 穿， 到正装的时候他都能穿。 嗯，确实，因为西式的制服做起来就有点像小西装的感觉。 对对 对。 刚才想东想补充什么？ 就是在平时看，就是不管是动漫还是日剧，有人看到就是有穿校服的场景，他们都是把校服挂在墙上的。 因为把供起来嘛， 对，感觉就是有一种供起来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就是我要好好学习，为了这一身贵贵的校服，我也要努力把校服钱挣回来。是开个玩笑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金型，还有这个上面的几本线哈，几条杠就是几本线。包括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一个刚才叫做光君 speak 的小伙伴说，考不考虑做一期 DK 呢？那做 DK 的话，就一定要牺牲一下我们翔东啊，改天整身 DK。 有没有穿过类似这种制服风格的衣服？ 嗯， 就是打一个小领带啊，然后穿个白衬衣啊，穿个那种有点像西服裤子的感觉。 就偏向于正装的话，一般在可能参加一些面试啊，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 会穿。活动的时候，嗯，这也就印证了刚才我们小谢和姚大说的哈，就很多西式的 JK 制服是可以当做小正装、小西装来穿的。 对对对， 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大家就可以不愁没有衣服穿了。 而且，因为比较年轻，所以说也不会觉得哎，好像是已经大学毕业了这样子。 没关系啊，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这样穿的没有压力啊，是不是啊，小伙伴们？ 啊，没有这个意思了。 那你是啥意思 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开玩笑。其实有机会还是可以给大家做一期 DK 的，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来针对女子高中制服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那刚刚说的是领型和金线，再来说说在这个领子上的小装饰好不好？因为上半场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领绳、领结。 好的，其实说水手服最主要的搭配还是三角巾， 三角巾， 对，三角巾是这一件上面的。 嗯，其实对我来说，我最不常用的就是三角巾，不会系 啊。是的，是的， 系成红领巾。 是的，是的，没错。 嗯， 这我觉得 这个可以让小编教一下。哎，我觉得下半场可以教大家系一下这个，好不好？ 感觉还蛮难的。 但是我感觉我系成红领巾出去，好像也没有人对我投来奇怪的目光，好像大家的容忍度还是挺高。 红领巾的话，你那两个条它是往下的嘛，就瞅着会。哎， 那翔东你会系三角巾吗？ 我会系红领巾。 待会儿让我们的小线和我们的翔东分别示范一下红领巾怎么系和三角巾怎么系哈。 好的， 嗯，包括这个就是小领结了。 嗯， 对，这个是日本一个特定的地区的一个特色的领结，叫熊本领结。 熊本领结， 对，熊本地区的制服， 嗯， 大部分都会搭配一个这样子的领结。 哎，只有这个地区会有吗？其他地方就没有了？ 其他地方也会有，但这个地方特别多， 会普遍一些。 对， 嗯，还是很好看的，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弧度在这儿，一个形状， 就很可爱。其次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 再来看，哎，已经又是一个啊， 就是已经缝好的这种蝴蝶结。 是的，这个直接套在脖子上， 这个、肯定很方便。 是的，然后它有一个这个搭扣， 对，可以直接 非常方便 直接弄 开，看起来非常适合小美的样子。 对，所以我一般来说就是领绳或者是这种缝好的领结，搭配起来也很方便。就是根据不同制服的颜色，根据自己的心情，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其次还有就是腰大身上的这个， 心情好就戴红色的， 棉打 心情不好 的话就戴一个蓝色的。 就带一个绿色了。好， 还有， 那我今天心情挺好，虽然我是个绿领结。好，那继续介绍。嗯， 还有就是腰大身上的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小美的福音吧。 这个应该 是 个三角巾吧？ 对，它是三角巾，但是它已经打好了。 这是个假三角巾是吗？ 没错。 哇，还有这种操作，这可以拆卸吗？ 手残党的福利来了。 是可以拆的，并且一般其实这种其实现在这种搭配好了的这种巾其实特别多。 嗯，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是就是系的那种小细绳的那种会特就是自己搭，然后这种一般现在都买现成的会比较多，也好搭。 就是我们手残党的福音呐、啊！ 对对对， 出门就可以直接戴上就好了。而且， 是的， 你不觉得和真正的三角巾几乎以假乱真？ 并且它这个，说实话，就是可能会比你手打的更好。 嗯， 因为它像这种，你看，就像这种，就是我们一般是打一个圈嘛，然后 过去，然后它这个地方是单做的一个那种就是小棉条，然后把你给扎上，然后这两边然后再匀称，然后再掉下来，就显得特别的就是正，然后也很随意， 就型非常的好。 对对对对对， 就可能你自己系的话就是 会 有的时候会失手， 比例就是比例不同的话你可能会这边会凸出来，然后这边可能会短，然后就每次都会在这个就是系这个领结，这个上面会费很多时间。 明白。那以上给大家介绍的都是胸部以上的这个 JK 制服的形制。那下半场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下半场回来稍后见。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湘东。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 Doki Doki 48成员小线。 欢迎小线。 大家好，我是小线， 以及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腰大，再次欢迎。 欢迎欢迎二位啊！刚才我们其实领结讲了一半嘛，就是说这个三角巾的打法，能不能让小线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再教我一遍好不好？ 好的好的， 教一教屏幕前的这些手残党们，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福利。 对，我们来以这件水手服作为例子。好不忍心把它拆掉， 真的，我绑了很久。 给大家展示一下三角巾。其实真的跟红领巾没有什么差别， 它真的是一块很大的三角形的巾。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先中间对折一下， 中间对折一下， 对，就这个样子。 哎，等会儿我也拿一条三角巾现场学一下。 好， 好，我现在拿的是一条红色的三角巾，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场跟小线学一下了。来，小线， 我 先把它抖开，对吗？ 对，首先把它展开。 然后 其次中间对折， 中间对折， 对。 等一下，你是咋对折的？ 就是它尖角的那个地方。 是这样吗？就是把它折成这样吗？ 没错没错，很棒。 好， 然后再对折， 再对折， 再对折。 好， 再 对着。这个尖尖角要不要露出来？不要露出来是吗？ 因人而异，我一般不喜欢露，但是如果说想要露，会在领子露一个小角，还挺好看。 好，我是露了一个真小角。 好的。 好，对折了两次， 对折再对折， 再对折。那它现在已经很细了。 对，稍等一下，我要整理一下， 可能需要一垫一下。嗯， 好， 现在是等于是把它 对 折三 次。 对，然后把它放到自己的领子上， 把它放到自己的领子上。 对，有一个小经验，就是两条不一定不要一样长， 两条那一边一般来说哪一边要长一些呢？ 看自己的喜好吧。 那你喜好什么？ 对， 跟老师学一下。 对，好， 左边长一点吧。 左边长一点，好， 行， 可以。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秘诀的地方，在于说要把长的那边搭在短的那边的上面。 腰大，你的话筒正好挡住小仙的手了，是吧？好，嗯，从下面，从下，哎，哎呀，这怎么？ 哦， 嗯， 看一下， 哦，这样好， 嗯，我可以说大声一点，就是把长的那边， 长的那边， 短的那边的上面， 嗯， 这是一个秘诀，大家快记住， 长的放在短的上面， 对， 好， 对，然后再把长的穿过。 绕过来， 对，绕过来。 我这没有镜子，我觉得我这可能已经走了形了。 对啊，感觉不太一样。 哎，就学个意思好了。嗯，好的。 然后让他们保持一个就是垂直的状态。 垂直状态。 对。这个要怎么解释？ 嗯。 然后把长的绕到短的后面，形成一个那个数字四的样子。 就是绕一个扣。 对。 好，本来长的现在应该是在上面，我把它从后面绕一下， 对， 把那个稍微再往上打一点，这样的话就底下会长一点。 嗯， 这样 好，绕过来了， 然后把长的脚穿过那个绕的 那个洞， 对， 把长的脚穿过绕的那个洞， 再拉， 再拉，我现在做的对吗？ 好像系成死扣了。 小倩可以看一下，大家屏幕前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腿 挺好的。 我怎么感觉，你看我要把它放在边上，我现在就变成空姐了，有没有？ 其实应该是对的。 嗯，只是丑一点，因为没有镜子嘛。 没关系。 嗯，但是大家就是先对折三折，然后一长一短，把长的 放在短的底下， 放在短的底下， 短的上面。 啊， 长的放在短的上面。 对对对，长的放在短的上面， 把它 长 绕一圈， 绕一圈，对。 然后再摆成一个四状， 四字的形状， 四 字的形状， 最后 打 结，打 结 ，OK。 看看我们弹幕小伙伴的反应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处于比较蒙圈的状态。为什么大家说我瞬间回到了上世纪？为什么？是因为我刚刚的空姐造型。嗯，而且我看之前就是大家有说到这个不同颜色的领结和不同颜色衣服怎么搭配。嗯，这个问题很专业啊。就是要需要一些审美的， 对， 嗯、 对， 可以来，可以，嗯， 就不同颜色领结和、 来，可以拿话筒来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单说水手服的话，大部分都是深颜色的领子， 深颜色领 子比如说这样 子，这叫做什么色？更是浅。这个字我知道，一个绞丝旁，一个 干， 念什么？ 干色。 干色 对、 嗯， 其实也是直译过来。如果是用中文，就是藏青色。 嗯，藏青色， 对，藏青。这个的话，我觉得很百搭，就是大众选择一般是红色的，或者是花干 色 的， 色嗯， 花干色的三角巾，就是稍微亮一点的蓝色。 嗯，是不是就是刚才你拿的那个三角巾的颜色？ 是的是的， 这是比较经典的搭配。 对，这是比较经典的搭配。 嗯， 还有就是像灰色的， 嗯， 灰色的水手服， 嗯， 可以搭配红色的三角巾， 红 色的三 角巾。 嗯，那为什么这种灰色的不可以搭配冷色系的呢？ 嗯， 会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讲究就是如果灰色的话没有一个重点， 嗯， 就身上全都是一个冷色， 就是比较普通、比较平庸。 对、 嗯、 如果给它一个比较相对有对比的颜色的话会比较好看。 嗯嗯，我看大家二三三三三，为什么？你 为什么 还在笑三头巾的事情？好， 我们继续介绍哈。 好， 嗯， 还有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天蓝色的领子，天蓝色的领子的话，最完美的搭配就是这种干色的领子， 就是颜色深一些， 对，颜色深一些， 嗯， 或者搭配棕色系比较少见，但也很好看。 而且这种就是天蓝色颜色比较浅的制服也很适合春夏穿，特别有那种暖洋洋的清新的感觉在里面， 是特别就是特别小清新， 特别小清新。而且我看到有很多卖家他在卖 JK 制服的时候会出一些类似什么黄色啊，或者是粉色，就淡淡的粉色。我不知道真正的 JK 制服里面会有这些比较跳脱的颜色吗？ 这个挺少的吧。 是只说把它当校服，正经校服来 穿，正经校服来穿的时候， 正经校服来穿的话，大部分会选择比较保守或严肃一点的颜色， 就很少有说什么粉色的校服。 哦，确实有，确实 有， 哦， 真的 有 吗？ 对，确实有。 哇， 就是这种比较少，还是就是学校可能还是传统性的那种，尤其是像日本这种粉色系的可能还是偏少。你大部分的就是你在日本东京啊，然后或者是在横滨这些地方看的几乎就是这种的， 就是藏青色比较多一些。 对对，这种都挺多的。然后还有我身上穿的这种他们都挺多的。然后这种的话这种也有，就是反正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像这种藏青的，特别多。 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很多学校也开始就是慢慢做一些西式的制服或者是水手服来作为校服，其实做的也有的很好看的，就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穿运动服比较多嘛，方便活动，很少说有穿这种比较怎么说比较正式的制服。但现在有的学校就是会把这种比较正式的制服作为校服来日常穿着使用。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里两套运动服，然后还有一套就是类似 JK 制服的这种小西装吧，但是三年就穿了一次。 那一次是什么时候穿的？ 就是有那个学校集体的活动，就是那种礼仪迎宾式的活动，所以穿了一次。 还有 平常都 是毕业那天才穿上的。 平常都是哎，毕业你别提了，毕业照样是运动服合影。也是现在觉得要是有机会可以在校园里面多穿一穿这个制服，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对，而且夏天确实是穿这种小裙子可能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没错，也就是又好看然后又凉快，是不是？ 对。 那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我们水手服。刚才说到了上衣，那我们现在来说说裙子好不好？ 裙子绝对是， 我觉得裙子 目前观众最喜欢的，因为都喜欢穿小裙子， 都喜欢穿小裙子。 对， 而且我觉得裙子来说就是也特别日常，就百褶裙 非常 格子裙，真的现在很多女孩子都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都有哪些呢？ 就我看就只有一条，就带了一条，但是大部分都是就是都是相同的， 都是格子状的。 百褶的这个肯定是必须的，就是几乎你看见每一条的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就是日本人好多学生就是像正常的，他这个地方就是差不多都到膝盖这个长度，但是现在日本的孩子都为了美嘛，每个人都 知道 都会把它给改短，都会改，然后有 改合身一点， 对对，有些他可能还会加一些小的装饰，就像那种小花，但是加的挺小的，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把它给改短， 就是剪裁一下， 对对，那样显腿长。 一般来说可能学校发的制服会比较的宽松一些， 是的是的， 所以可能会按照自己的身形去做一个适当的裁剪。其实这个百褶裙好像大家有一个圈内的话就说这个褶锋利不锋利，我不知道小倩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啊，经常听说，这是就是业内衡量这个品质是否好的一个重要的对， 那怎么算是锋利呢？ 就是褶子锋利意味着说它压得很好。 那我这条裙子小倩你觉得锋利吗？ 锋利，我的手都烧了。 我们的友情还可以再续一把。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它这个褶比较平整，而且很明，怎么应该怎么形容，就是很 贴合的很好。 就是说一拿起来然后你一看就竖装，你看就像我们装的，看它这个褶的就特别的明显，一下就一条直线像这种下去的， 就直上直下的这种。 对对对，如果不算特别的那种的话，就是你一看就可能就是它直不起来，然后也没型，就那种， 就是稍微软塌塌一些的感觉。 对对， 其实就是锋利意味着说它不容易散。 嗯， 对，如果说它不锋利的话，你基本上下几次水之后 就会变形， 就得重新熨烫或者是怎么样的。 是的，因为我看很多就是妹子他们在买回来新的百褶裙的时候，它都会有一条定位线。 嗯， 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方便，就是为了保持这个裙子本来形状，所以它会设计一个定位线，然后自己回家再把它拆掉。 对对对。 那平常的话自己在家熨烫是要用那种蒸汽的熨斗吗？还是各种都可以？ 嗯，其实我现在用的是蒸汽的，主要是就是其实我很想用老式的那种熨斗，但是家里面现在感觉就是要费一张桌子，然后很多那种，然后觉得现在蒸汽的会比较好。然后现在可能也是时代在发展嘛，然后大家就是用蒸汽的比较多，你可能挂在那儿，然后怎么弄个小板然后就可以，或者你挂在那儿就一喷它一下，然后它就好了。 嗯， 然后尤其是穿这种就是水手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提前一天肯定会把它给熨一下。 嗯 嗯，不然 每次穿之前都要熨一下。 对对对， 值得我们学习啊。其实确实是好习惯，就是穿的比较的利利索索的出来。 对， 也给大家留一个好的印象。 衬衣上有褶子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没错，你看我们那个弹幕当中他说改制服放学到教务处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你们在上学的时候会有偷偷改校服的经历吗？ 我高中的时候曾经把裤腿改窄过，就因为它太肥了。 是，我也改窄过裤腿。 因为我就记得跑步的时候会踩到自己的校服裤子。 啊，那你那是裤子过长。那你知道，对我这种长腿的人来说，我的苦恼就是裤子太短。对你造成了一万点暴击。 我这是坐下来了，站起来还是蛮长的。 哎，其实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制服的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再为刚才所讲解的一些做一下复习，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就是根据图片，然后来在弹幕里打一下他们的名字，然后看看自己 对 有没有学到。 有一些我们还没有讲到，有一些我们已经讲到的，没有讲到的我们就正好就是这机会来讲一讲， 对对， 然后已经讲到的就当做复习了。首先这个是制服鞋，鞋我们其实还没有聊，但今天大家应该穿的都是制服鞋吧？我没有仔细看， 应该都是， 是不是？用话筒来， 其实我这个倒不算专业的，我专业的那一双我今天没找到，然后我就换了另外一双， 对， 但是大部分就是还好。 其实制服鞋就是这种小皮鞋了，也是非常很百搭的。 对对对， 包括制服包，制服包来说，皮质的多一些，好像也有帆布的。 小倩今天带过来的是制服包吗？ 是不是在外面放着的？ 没错，需要我拿进来吗？ 没关系，看这张图片就可以了。包括冬天的时候，大家会说啊，就是穿这个制服太冷了。其实它冬天也会有这种毛呢外套，多少可能还是能起到一些防寒的作用呢。今天是不是小倩外面也是穿了就是这种外套 啊？对，穿了一个类似于制服外套的一个大衣。 对，它有长款的短款的，好像也是以什么藏蓝色啊灰色为主。 是的。 还有这个，哎，看这个就是裙子，它这种标裙子有三种规格，分别是42厘米、48厘米和51厘米。不知道飘大，你们听过这三个就是标准的裙长吗？ 这个就是每个学校的可能就是这个标准不太一样，就是听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就是要去测量一下，对它进行测量，只是就是每一次选款式，哎，觉得这个很好看， 主要还是冲颜值来购物，是不是？ 对， 看这个51厘米的裙子，虽然长一些，但感觉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我们平常穿的会短款的比较多，因为可能觉得从身材视觉比例上，裙子短一些会显得腿修长一些，但感觉好像这个大概到膝盖51厘米的这个裙子，可能也能穿出不同的感觉，下回可以试一试哈。 对，这个是有的。有一个应该是邻桌的同学吧，就是二次元动漫里面，然后那个女主角好像就是穿的长的 长款的制服裙。 对对对，我记得 美少女战士里面也有很多就是长款的制服裙。 对， 算是 JK 制服的启蒙动漫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哦，有的时候还会有背带裙。就这个背带裙里面会配这种娃娃领的衬衫，像我们这个图上显示的就是这样 圆领的。 也是很可爱。哦，这 个 就是这个算是背心加开衫的结合体，我们 对 毛衫，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了有这种小毛衫，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现在展示这个就是搭配娃娃领的衣服穿，就是比如说春天或者秋天天气没那么热也没那么冷的时候， 对， 你可以在外边搭配一个这个，也可以让你的衣服就是一衣多穿嘛，通过不同的外搭配饰来改变造型。 对，这个其实经常我看见男孩子穿的就是会比较多一点，感觉 女孩子 女孩子感觉穿就是现在穿那种开衫的小开衫的都挺好。 哎，正好今天你们两位都在，我还有一个个人的问题想解决哈。 嗯，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开衫其实买的很短，但是我看到好像有很多的女孩子，她们的开衫就这个背心就买的很长，嗯，就大概都可以到就是臀部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不知道一般来说怎么穿才是正确的呢？就是因为我会觉得那样很臃肿，就是会显上身比较长。 这个其实应该算个人喜好吧。 嗯， 对，个人喜好。 那你们一般来说穿的话都会？ 我穿的是正常的， 正常的， 嗯 嗯， 就是正常的，就是它可能就跟这个长度差不多的，然后就外面套一个衫子， 嗯， 然后就套着它就可以。 嗯，我不知道小倩平常穿背心或者开衫多吗？ 就穿水手服，一切以显腿长为目的，所以上衣一般有多短就有多短。 所以我明白你的答案了。 嗯， 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图哈。下面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背心，包括这个衬衫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那就是有娃娃领的，也有 肩 领 的, 肩领的， 可以搭配不同的领绳、 领 带、 领带、 领结来使用，包括这个三角巾。 三角巾， 你看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红领 巾的 打法，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那种就两半状的会好看一些。 两半状，这样那个领结。整洁一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简单说一下西式制服吧。可能刚才更多的说的是水手服嘛，西式制服其实也会有这种西装外套，可以从图上很直观的看到有一种小正装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所以穿的场合我觉得要比水手服更多一些。 水手服可能日常穿的更多一点。 哎，没错，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哈爱穿 JK 制服，但有没有研究过 JK 制服的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在这么多年里面，就比如说什么时期什么时代流行什么样的衣服，有做过研究吗？ 这个其实倒没有，但是就是你在关注动漫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看动漫里面，然后就是各个学校，就每一次动漫可能它就是一个高校它不一样，然后它翻出来这样再好看，然后我说觉得这个好看，然后我可能就会去网上搜一下有没有同款的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出品它已经出了，然后但 是典型的从动漫作品上种草，然后去某宝上拔草。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就是平时可能也会就是看一些，就朋友，因为有朋友在日本嘛，他们有些时候也会就是发一些东西，然后我会看到他们这个好看的，然后问一下。 嗯， 但是就是你具体去研究这个，我还真没有就是这么深入的这种去研究。 那所以 小仙有没有？ 是的，所以经常。穿这个制服的会有去研究过吗？ 就是一个是说历史发展潮流是吗？ 对，就会有去看哎，不同时期的女孩子她的穿着偏好会有不一样。 其实会有哎，比如说就是 JK 他们穿的话，早期的时候其实他们最早的那个制服是和服，然后后来是水手服。 哇，你真的很懂。其实我准备了一个视频，你知道吗？我就等着你们两个说，不太了解啊。那我们一起来看。 对不起，我不太了解， 我 真的不了解。 不知道，不知道。 对对，是和服，是和服。来，小倩接着说。 我真的不知道。 不来吧，你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啊，后来就是水手服，但是最近逐渐趋势就是说，女高中生们偏向于选择西式制服作为自己的校服。 为什么？原因是？ 觉得好看吧， 是不是觉得因为可能水手服来说我们觉得更多的是打上了一种就是 JK 风格的烙印，但是西式制服可能会更兼容并收一些，它吸取了一些西方服饰文化的元素在。 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说就是这种西式校服，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式，英式王族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庄严， 对，然后就是特别的就是那种 英伦风， 对对，就是有范儿，然后就是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 明白， 特别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其实有一个小的历史，就是说最开始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设计日本就最开始的那个制服的时候，好像他们就是源于英式的那个。 有参考英式的风格， 对， 那我们今天也是就是找到了一个小短片哈，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顾一下 JK 制服的变迁史，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么多款，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一款？其实我觉得还是各有风格，就是可以体现出一个年代感。比如说，你看有一段时期确实是特别流行那种松松垮垮的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买那种 oversize， 包括 JK 制服也是，就看那个开衫也是比较大号的。 应该那个时期会觉得就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渐渐的大家可能觉得美丽才是最重要的。 对，你看也有西式的，也有这种和制的，包括最早的这种和服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 JK 制服的形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这个 B 站或者其他网站去搜索一些相关的文化的视频来看一看。那我不知道就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的小线和腰大有什么想跟这个观众朋友说的吗？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然后就是我微博是叫动漫无敌君。 我知道，就是腰大其实是个微博大 V。 对对， 吓到我了。 是 平常特别喜欢二次元文化，就也喜欢动漫。 对就是经常就是像做动漫资讯呢，然后好看的动漫呢可能做一些推荐，然后写一些小文章，然后这样的。 真的？那我们以后聊这个什么四月番呀七月番可以请你来吗？ 这个可以的，这个绝对没问题。 好嘞，那我们小线呢 聊得来呢。 对，其实网上还有很多很多很详细的科普的，大家有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眼。 是的， 然后关于那个 小仙也是 Doki Doki 48的成员嘛，然后平常也会有去这个跳舞。 对， 嗯， 然后今年的连续公演还在进行中，4月15号在中关村软件园剧场会有我们的演出。 是的， 欢迎大家来看。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这个小线腰大的微博，包括 Doki Doki 48的微博。我们之前也请过 Doki 这个社团的妹子来做客直播间，跳舞非常的棒。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看到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 是的，包括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湘东。 还要想一下，已经沉迷 JK 制服不能自拔了是吗？下回等着 DK 制服的时候，湘东再 来 做客，好不好？ 然后穿上一整套的坐在这里。 是的，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 拜 拜。